那个，我们今天讲那个 Carlos Sindao 还有这个本木良宪，哦，那这个是我们5月3号会来表演的外国音乐家，我们当然也有两位土炮谢明彦和李世阳，那李世阳现在在场，好，那这个我们基本上今天是第一场的 KO 打赛时间，哦。现在不晓得啊， 绝响， 对啊，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其实我们请到这个本木良宪先生，他基本上是非常冷门的，哦，那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朋友，一位日本在台多年的朋友，叫做广濑生一，然后认识联络到本木良宪先生，那广濑是其实是我们在乌云吃饭的时候认识。那他就说本木要来台湾，看我们会帮忙安排表演，那就说好啊，刚好可以跟那个已经排定的 Carlos 的表演放在一起，让他们两个可以合作，然后也跟台湾的音乐家合作。好，那我们就去找本木的资料，结果都找不到，黄大旺用日文找 Google 也找不到，就觉得好像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哦，然后即使是你看到我下面的小字，即使是鲁哥，就是我们班上最资深的前卫音乐收藏家，全台湾首席收藏家，他也只有几片本木的合集而已。而且他今天可能是因为没有收集很多片，他不好意思，所以他说他今天上班没办法来，我就有点怀疑。因为他没有来，所以可以表达一下。不然，卢哥基本上是我们的前辈，他是神人级的。OK， 那我们还是努力的找到了一点本木的资料。这个是黄大旺在那边找的，然后义成大家也有注意到，就是其实是本木他们夫妇啊开了这个食堂 Noramaru， 餐厅，这餐厅楼上的表演空间。那 YouTube 上呢有很多片段。都是在那边录制的，好，那例如这个声音呢？ 野凉丸。 啊，这个应该就是，本木。你看，他们观看的次数也只有12次，真的很可悲。 看 他们 吃，看他们点的几。 黄大旺，这是什么乐器？那个圆圆的，是唱板吗？ 发声体呀、 啊。什么发声体呀、啊？ 那个唱板，那个比12寸大哎、欸。 对啊，所以我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一个圆盘之类的吧，或者乐琴的那种共鸣箱啊，弦乐器的共 鸣。所以各位马上就发现，显然他用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他主要，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食堂 Noramaru 哦，这个你看 ，YouTube 上有食堂 Noramaru 的频道，里面收集了非常多的。等一下，太早来到，耶！ 现在 是 直销大会，哈 哈哈！不好意思，明彦，这就是你所见到的。观众的人数 赞哦， 那买票的人就可能就也不会超过这些。 我刚 才 已经狂贴一堆地上。 哦，谢谢，我们刚刚 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尽力了。 我会再去狂贴一 堆。抱歉抱歉，好。 然后去 take 公民党。 对，同学，你有什么困难？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加入中国国民党。好啊。好，我们回过来这边，我们刚才讲到本木先生、本木夫妇好像在开的这个食堂 Noramaru， 那 YouTube 上有很多他们的影像。我刚才看到的是一个 solo artist， 应该就是本木自己。然后下面你看这个就是他这个、有一些跨领域的演出。然后看到本木良宪生活废柴，哦，还有这个就是玛丽耶，哦，这个五他家他们的合作，所以这位玛丽耶。 玛丽。 Marley。 哦，他没有 A， 他那个没有 A。 跟 Cardi 一样是 Marley。 他没有标出来。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那刚才是说他们有 YouTube 的频道啦，可以看到一些东西。那其实他的形式很低调，他甚至没有一张 solo album 都没有。我们所能找到的都是他跟别人合作的专辑。好，那你知道深定道广是谁吗？ 深定道广是一个贝斯手。他是弹 double bass， 他是爵士乐出来的。 啊，你真的知道？ 他看那个 CD， 你要看 CD 就可以讲两句。 嗯，好，然后我先把我这边放了四张他和别人合作的，或者是出现在合集里面的。先是这个他和深定道广的合作，那这个是1981年的作品。再来是和广濑纯二的合作，Junji Hirose。那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这个广濑纯二跟你刚才讲的那位广濑的关系？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广濑，我们认识一位广濑生医，就是他由他引介本木良宪来台湾。那大家可想的是生医和纯二的关系是什么？总不会是情人嘛，所以就是兄弟啦。纯二就是生医的弟弟。那纯二基本上也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虽然他是又玩一些吹管乐器，不过 如大家所见 percussion toys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 Galakuta 就是说 Galakuta 是一些有改装过的、有组装过的一些机器、机管、机管。 酷。然后这个应该是黑胶吧？ 这是黑胶 ， 因为它有两面， 对。然后这是1984年由卡控出的。再来这个断头台 Q 带， 断头台兄弟耶、 啊！哦，断头台兄弟，断头台兄弟 Tiger 和 Jaguar 啊、哦，由这两位组成。这是2000年的一张作品，神人如歌，我们的神人如歌非常推荐这一张。那大家看到，这就是虎豹兄弟他们和每一位大大的合作。第一个就是和广濑纯二嘛，啊，对，广濑纯二。 没有，首先是 二三四黄大王知道吗？ 好，首先是那个冈部洋一，第二首是冈部洋一，第三首是说 冈部洋一是干嘛的？ 冈部洋一也是吹萨克斯风。 你是真的知道吗？ 等一下，我记得没错了。 好啦， 然后第五首是跟大友良一。 废话，好停，我们没办法，没有太多时间逐一讲解。哦，大家看到第五首大有良音，哦，然后第十首 Rings 也是一个算是一个二人的前卫摇滚组合，哦，好，然后第九首就是和本木先生，然后这一张 Outer States， 它基本上这个团也是一个比较偏前卫摇滚的乐队，哦，那出了蛮多张，大家看到这个封面， 这张是刚刚。 对，1995年，那这边我没有列他每一轨的名称，倒是列他的 演奏者在里面的轨数是哪几轨。有看到第一个有梅津和实，那这个吴美祖先生呢，他也是六月会来我们这边表演。好，那我们稍微听一下刚才大家看到的东西，他的声音。那第一个大家刚才还有印象，就是深定道广和本木良宪这张，大家看到他的封面还蛮可爱的， 鹤见龟田， 哦，所以这个是有笛子和贝斯构成的一张黑胶。是不是趁机讲解一下这些日文大意？ 现在也是在持续独自单独活动了两个独奏者嘛。 啊，一个是一个就是演奏贝斯，演奏单簧贝斯的声音大不同，啊，另外一个是即兴演奏家本部两线。那这张专辑就是。 这张专辑就是他们的二重奏合作嘛，然后录音是在那个1981年10月24日在 Illinois 这个地方。然后他这个虽然作者他不知道所谓的 SFB 到底是什么的，因为听起来像是那种类似像那种单簧管那种感觉，可是听起来就有点像说那种听起来它是那种黄片，这种听起来就很像有萨克斯风，类似萨克斯风的那种黄片乐器，应该是自己做那种自己手工定做的乐器吧。 OK， 那大家听到刚才的介绍之后，应该知道本部他所谓的生活废材，还有大家如果去查，他有一个另外一个 category 就是self-made instrumentalist， 就是自作乐者那样的。 来呀，有人来了。 啊，不好意思，我们不应该打断先前观众的聆听的。好，那我们刚才还有讲到，喂，好，那这个是这个网络，我刚才已经先关掉了。那这个是刚才这个广濑和本木的合作。不好意思，这个要读取，因为这边的网络不太稳，抱歉。好。再放一下刚才的部分好 了。请坐。 也可以，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演奏，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那种即兴的场景跟，就是说当时的即兴场景跟爵士乐的这个场景是有，还有跟现在的即兴场景有多大的这个差距。然后在本部这一个本部跟广汉这个专辑里面呢，它除了八卦歌。自制乐器的废材的声音，还有包括说卡带的 VIP 总结啊，或者是降低的回圈，那些磁带回圈，它也不必用起来。有时候它是非常的偏激的，有时候也是非常荒谬的，而且是带有非常的强烈的那种速度感。那。就是说，大概就是这种八，虽然是80年代的这种即兴演奏，可是他就是说，这个听起来就好像说，这90年代他们非常喜欢的那种，就90年代独立音乐非常喜欢的那种风格。 暴富叫逼疯。 好，那 对战。 哇对啊，Round One， Fight。Alter State。 哦 ，Distax 是我个人非常推的一个。好，哎，黄浪。 啊。 是内桥喝酒啦。 内桥喝酒啊。 对不对？ 对啊。 然后 Alter State 是内桥喝酒。 对啊。 贝斯的效果。 贝斯是那个 Nasunomizuru。Nasunomizuru 是那个有不跟我也经常合作。 哦。古人。 古哦。古是那个方圆安阳。 哦 ，OK。 不是方圆安阳。 OK。所以是很有 power 的鼓。好，那类似的这种组合，像那种 drum 这种系列，也常都会有这种摇滚乐和 sax 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好，那刚才讲的都是就是本木他参加的四张合集。或者是 又来了一位 去帮人家配弹奏。那我觉得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发现这个人一个没有 solo album， 一个没有自己作品的单独作品的人，他其实是怎么样？他其实是非常等于说深深镶嵌在日本的自由即兴场景，还有日本的噪音场景里面，因为他得跟其他乐手合作，所以你要去找本木，你就一定会找到其他人。像刚才讲到方圆安阳，然后我们讲到广濑纯乐，讲到那个森定，是吗？ 对，森定。 对，讲到这些很多人，所以其实他变成说，这样一个没有自己作品的人，他反而会在那个连结上面不会成为一个末端，他一定是成为一个通道。你最后一定会去认识其他，一定会去认识其他人。那所以说，我们就一定会走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 Japan Noise， 还有这个日本的即兴音乐场景。那日本即兴音乐场景，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过大有良音嘛。哦，大有良音他是弹吉他，然后也能玩一些那种feedback。假如说我这个麦克风去对那个喇叭，开大声一点，这种就会有 feedback 这种。然后广濑纯二、梅津和实、绝地成孔、吉田打野，吉田打野打鼓的嘛，内桥和久吉他怎么样？就是这些人。那我们先让大家参考一下这个入口网站。没有打错了。 Improvising Japan Improv。 这个网站呢，就是等于是日本的即兴乐手他们自主的聚集起来，然后自己的名字放上去。大家如果想要check日本的即兴乐手的话，就是一堆名字。哦，那里面当然也有他们的那个 网页 ，Discovery， 就是他们的 CD 的发行，目前发行。 广濑，这是广濑纯二。 广濑纯二，好，那基本上都是这种很简单的网页制作啦。好，那。他也有参加许不在阿西拉斯，一个日本的有那种马戏团味道的那种大乐队，许不在阿西拉斯。然后这个 With Sasaki Hideaki， 就是佐佐木秀明，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所以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群，他们就是玩来玩去。那也是等于是他们在被西方这些人被西方认可之后，他们自己。一旦你被西方标明说你属于日本的什么，他们也会有这种说哦，原来我们是一块的，哦，那就大家这样凑在一起。那这个上面都有他们的简历，这个是广濑纯二。那我看看， 八木美 是一摊真的， 日本真， 哦，他也是。有，所以你会觉得，怎么弹真的和什么电吉他的或者是打鼓怎么会放在一起？但是其实这已经在日本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只有在台湾才会觉得很奇怪。好，那这一位是 Sashiko M， 他跟大有良音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传闻是女朋友，可是大有良音离婚。 大良音都弹这一款的吉他，类似 的。哎，那个是那个。 这一种吉他非常容易制造 feedback， 就是噪音。 那 它有非常多的组合 ，Ground Zero、Filament， 哦，这些。那这个大家有空可以去查。那几乎每个乐手都是，我觉得东西都不错。然后，本色的许多成员基本上也是比较偏一点日系的自由即兴挂。好，那所以说，我反而觉得。本木虽然是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资料，可是去查了就发现他是与这个环境非常紧密贴合的。那他另外一个特色是，刚才大家有大概有注意到，他刚才用 tape， 然后但是又有自己做的不知道什么 SM 的笛子，然后还有大家一开始在那个他们那个食堂看到他的演奏，都是一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那种非典型乐器。那日本也不是没有人做这种自己做乐器。然后或者是在既有的乐器上面做一些改良，像这位 Somania， 他就是把吉他，大家看到他的，但是那个不是很清楚，他的那个，你看，左手这个荧幕可能显示没有很清楚，有看到因为还多一根，有没有多三根不知道什么东西，有没有看到低音的部分，靠他左手大拇指的上面， 对， 好几根他加的这些改良。那他还有更恐怖的一些吉他装置，这把吉他看起来还好，他还把一些吉他改的根本就是像那种铁男里面会出现的那种金属器物那样子，然后去发声。那这个就是比较噪音吧。右边就会出现其他相关的，就是说， 为什么是 perfume？ 那个是我自己喜欢的，这就是说，你也许喜欢看这些，然后就把这个去玩。大家看到这边我的花鼠在那边 ，incapacitance， 然后19开战 ，CCCC， 这些都是日本非常著名，而且在国际上已经是很传奇的噪音乐团、噪音艺术家。那另外一个是竹立智美。这个是大旺跟我讲的，喂。 好，那个简单介绍，竹立智美就是自己组装小型的电子合成乐器，电子乐器，然后都是非常低成本，可是声音的效果不错。然后，除非是有人特别跟他讲，他不会拿来随便做来卖。然后林子听起来像女生，可是他是一个男性的演奏。 那个我补充一下哈，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看他影片，然后他目前比较主要的那个即兴是用人声过效果，就是过他自制的效果器。然后再更近期一点，他好像有弄了一个那个就是手套那种 绳子。 对，就是那种透过程式，然后手套，他就是。他就变成说他不用去操控那效果器，他就站着，然后非常夸张的动作之后，那个他的人声就可以就是过这个效果这样子。 啊，谁要买他的？ 对吧？这个是新 的，算新的， 这个成本不会超过8000块日元。 他刚才这样讲。 对。 OK。 原来有这个戏呢。 我现在知道 了。什么是谁？ 容易回起来很穷酸的这种，回起来很酸的这种名字。 好了，网络断线。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很穷酸。好，那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继续下去。 不要这边， 会扫毒啊！它阻止你自动播放，它不会开那个。 对对对。快！不好意思，那个电脑比较慢。刚刚有没有讲？哎，来，不用了，来。好，那大家等一下，大家看到左边的这一个，就是他们的，不好意思，那个 Improvise Music from Japan， 哦，他们的杂志，01年到07、08都有出，然后01年出的那个好像还搭配了10张 CD 的 box， 还是02年，哦，那这个是杂志出了几期，那就是专门向外国引介，向国内引介他们的，啊。 No. 好，那这个杂志黄道你有吗？ 我以前有。 那你就讲没有。 现在没有，可是我看过。 哦，你看过？那里面是怎么样？ 就是即兴音乐，然后就是说里面有一些人就会告诉你说啊，那个很多音乐家都标榜说我曾经跟谁谁谁一起表演过，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专辑，可是我这个人是有态度的，我会告诉你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只要继续做我的音乐。 好，谢谢大木先生。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本木和广濑早期合作的海报。 啊，广濑还有头发的歌。 对，那他们都是贴上去的，贴一贴，然后弄成一张海报。那好，我们等一下要播放的是。广濑纯二和本木良宪的 Hold It， 1994年，然后还有1996年佐佐木秀明去跟拍的《实录》，本木良宪神户潜伏25小时。好，那我先稍微预告一下这两部片，基本上画质很不好，这应该这是不是用超，应该是超八拍的，然后最后是录影带的格式，那第二这个潜伏25小时这个哈。都是一些很无聊、很琐碎的东西，假如说本木在海边啊，然后不小心站太近，他就跟镜头说：“我差点被海浪卷走。” 然后红大王， 最后就是用绳子把吉他绑起来在那边摔啊。那是第一个，1994年的这个 holding 就还蛮精彩的，有一些他们自制的恐怖噪音兵器。那在看影片之前，我介绍一下这位导演，他是1964年 的，前进， 现在大概也快50了吧。哦，80年代中期开始影像创作， 前面也可以做， 记录许多即兴音乐家。那最著名的就是90年代最大的两映 Ground Zero 的拍摄 ，Ground Zero 大家知道吧？是大有的很经典的一个乐队，那里面就是取样很多，假如说文革时期的 样板戏 广。对，样板戏的取样，然后加上摇滚乐，那有一张很有名的专辑叫《革命京剧》， 出了很多版， 出了很多版。然后佐佐木先生也记录了内桥和广濑，那他记录的方式其实是蛮风格化的。满足了一下，不好意思，我也没看到，等一下， 闹鬼。 那我现在要，对吧？这个 Kingston 的那么屌，好，我现在要在哪里？ 20 hours， 还有另外一个还是 DVD recorder volume 那个？ 不是那个本木湾 Hold It 是哪里 ？Hold It 是那个LSI DVD 的那个对。啊，你要用那个，你要用 DVD 播放器开那个吧？不是。里面开 VOD。 不会吧？ 来，我 好牛嘞！ 我刚刚用演的啦。 等一下，完蛋了。 一般的都可以吃吧？ 你有没有播放小视 频？我不知道。 啊，那就用那个，那就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 我好像没有 Windows。 有啦 ，Windows Media Player 在这边呢。然后你开启打半截。 等一下，我现在然后我要按哪里？ 档案， 然后 开启。我的电脑， 你能关回去？ 对不起， 没关系。 很慢，不好意思。然后，干嘛？ 没说异常，异常就是那个 异常。 Yeah. Arthur Stage 是一个日本的前卫摇滚团。 没有啊， 哥，哎、欸， 是讲一些很零零碎碎的话，他就是花钱去动物园，然后现在花钱进摩天轮。 可是当路本是不是有赞助他？大家看到他 T 恤后面， 他去买就有了、啊。没有，因为他有那个时候有开店的、啊。 好啊。其实它后面还是有一些值得看的东西啊，我们跳过。我知道大家也会觉得非常无聊，而且会觉得怎么有导演要这样在那边乱搞。对。好。 商店街就是他开，就是他那个商店街嘛，然后就是说有那个。这边都是二手录音带，还有一些二手的一些那个文字处理机，哦，就是旧货店，神户的旧货店。 大家知道吗？我们作为活动主办人，事先要把这个袋子看一次。 然后这个就是神户的那种商店，这个是他自己那个时候开的民族乐器店。他一开始是开民族乐器店，然后他说要给自己泡咖啡是最好的。现在是变成那个什么妈祖那个，就是那个食堂，就是专门是卖红茶，然后其次是咖喱，然后左边那个有手提摆，那个是电子。三叶的 YCS 那个很秀丽，好，这边又开始他的演奏。 原来正在演奏，不是抽屏， 不是。你看他那个手上的点是一直在抽嘛。一直在 装台，上面又是他 self made 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个播放那个循环音的一个，就是这样子连续音之类的一些，然后发现的变大。放在大脚上。 Thank you. 我想我们还是看另外一张碟好了。那我们现在要读的是广濑群二版本木良宪的《Holding》，1994年。 然后，对，然后这个，然后这个， 哦耶，来了，哎，喂， 喂， 这边，这边， 这个， 上面， 上面的这个 来了，来了， 来，来了， 大 夹子来了。 等一下啦，全荧幕啦，为什么会有上下边这种东西？ 来来来 ，let me see。OK。 好。 好， 手放开。 但是这个 Trigon 也是那个佐佐木秀明的他拍的片的一个系列。 Trigon 是一个厂牌。 他那个。大家看到这种质感哦，这种质感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旧旧的。Holding 要怎么翻译？ 稳住我是不是？倒没有。 把我的那个扶好。 扶好。 扶好。 扶在那里。 哎。他的步调基本上都有点慢，所以就诱惑我们快转。好来了。 声音来了。 哦，这个。 我知道有一些文青会直接想到神啊神啊，你为什么遗弃我里面的一些话。 中原昌也跟那个田野东西。 这种东西我跟各位讲，五金行就买得到，洗衣服排水，洗衣机排水管。金属是国外的原奏。大家看到这一台，它不是裁缝机，也不是烤肉机啊，但是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 在瞧那个乐器的位置，那种声音的比例，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就是右边那个就是广 濑，右边这就是广濑树，左边就是本木两线。 大家介绍，把这个画面。 介绍 Carlos Segal。